你的手机越来越耗电了，是不是你的烦恼呢？清空 iOS 设备当中的 APP 后台可以改善电池续航时间，是这样吗？苹果软件的高级副总裁给出了答案，简单而明确， No and No。强制清空 iOS APP 后台很可能反而增加耗电，所以啊，除非 APP 卡顿或者假死，一般情况下呢，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清空后台。 缘分若是多余，就放进别离，再见若是多余，就尽量无情。 我曾一切依你，却失去自己。我曾那么爱你，却看到记忆 再不见你的眼，泪水映出我的一眼， 你与我之间一点到飞点，我在地狱仰望天堂。 再不见你奉献， 冰火相连，温暖的瞬间， 爱是冰的沸点，火的变点。 雨再大又怎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给你涂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不过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真难主张，准备准备好，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

知道乒乓球啊是19世纪英国人发明的，由网球运动演化而来的，所以呢它的英文名叫做 table tennis， 后来传入了日本，被称为桌球，1904年的时候才传入了中国，直到1935年才有全国性的乒乓球比赛项目，直到1959年荣国团拿到了第一个世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在这之前啊，世界乒坛基本上是被欧洲人和日本人统治的。 如果时间能把我们的思念稀释了，从此以后互不相干，各自爱着别的人，只要不遇见忽然下雨的清晨，在起床的时候我莫名的失神，说好决定要努力，我没有

微笑的拥抱，就算太远，就是只是对你有感觉。 我的彩虹再也你的你眼眸就收敛， 哪有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笑的拥抱就算太远，就是只是对你有感觉。我的彩虹再野，你的你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继续为你放松的歌曲来自许巍，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2013年的时候呢，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写这首歌的契机源自他妈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轻易，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高晓松写完这首歌之后，认为他非常适合许巍演唱，然后呢把稿子放一边，因为他认为歌曲写完之后放在一边，如果过了一年还能想得起来，说明这首歌真的不错，如果忘了那就是一首臭歌。2016年的时候，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于是决定和许巍合作，推出了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们一起来听吧。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岁月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一、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我是最爱思考的场景六夏天，为你带来动听加速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叫做迷迭香。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2005年的时候，周杰伦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被人批评没有突破，没有改变。2006年在筹备专辑《依然范特西》的时候，周杰伦改变了曲风，突破以往的路线，创作出了《迷迭香》这首爵士风格的歌曲。录音的时候，他也努力唱得性感一些。我们一起来听《迷迭香》，来自周杰伦，来听听他到底有多性感。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也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性感，你的一切都想要。担心的预料，想象的奇妙，我正给你的喜好，给你转圈歌谣，这绝对不缺，这是热闹，你想起 同时啊，和你分享一下 NBA 著名球星科比·布莱恩特的话。他 说，如果你要专注于某些事情，如果你想要做某些事情，你可不能半途而废，你得倾注你全部的精力去完成那些事儿，尽力的去完美完成那些事儿，这就是事情解决的唯一途径。 向蓝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还未开始觉得来不及相约，刹那之间断开永远，往事的情景再浮现，流荡在心底，化一缕烟飘散。

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呢，来自黄征，叫做《爱情诺曼底》。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诺曼底登陆战役，这场战役呢是二战当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战役发生在1944年，诺曼底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牵涉接近了300万的士兵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的诺曼底。那这首歌呢，是不是把爱情比作一次大的战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黄征的诉说。 如果那日都是六分刚过60秒，坚弱的堡垒远掉入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相爱如天命难违的磁场，为何与你对决变成人海的纷扰，还有那张笑的海潮，褪去谁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请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才知道为何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 些会有点淡，每到浪季后有过一晚红酒蛋糕，秋夜的喧闹，还有挥之不去的疲劳，只有一些心愿还忘不掉，年复一年的本蜡烛绕啊绕，梦依然在路上，梦却模糊了，还是人总好你不老。哎呀哎呀，真的老了吗？哎呀哎呀，觉得累了吗？抱紧身边的他，幸福一个家，把梦酿成姜醋茶，是幸福吧，梦浮华，还是自己太懒散了？人生才三十啊，还没有白头发，怎么梦想却就罢罢？不忘那些初衷啊，回看青春，写以为自己高的吧。人生才三十啊，不能去的步伐，转个身后再继续吧。